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六章第二个项目第八十二集。 到了第二个项目的前一天傍晚，哈利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一场噩梦。他十分清楚，即使奇迹出现，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咒语，也很难在一夜之间掌握它。他怎么会让事情落到这步田地呢？他为什么不早点开始钻研金蛋提供的线索呢？他为什么在课堂上开小差？也许某个老师曾经提到过怎样在水下呼吸呢？窗外的太阳渐渐西沉，他和赫敏、卢恩坐在图书馆里，心急火燎地翻阅一本本咒语书。每个人面前的桌上都堆着好几摞书，互相都看不见对方。每当哈利在书上看见水这个词，心都要狂跳一下，但再仔细一看，那上面经常是取两品脱水半磅切碎的曼德拉草，再加一条水源。 我觉得这样行不通， 罗恩的声音干巴巴地从桌子那头传来。 什么都找不到，什么都没有，也许逃干咒还比较接近，把池塘和水坑的水逃干，但是你不可能有那么大力量把整个湖里的水都逃干。 肯定有办法的， 赫敏低声嘟囔道，把一支蜡烛挪得更近了些。他的眼睛太疲劳了，不得不凑得很近，鼻子离书页只有一英寸，才能看清被遗忘的古老魔法和咒语上细密的小字。 他们不可能设计一个无法完成的项目。 他们会的， 罗恩说。 哈利，你明天就直接走到湖边，把脑袋扎进去，大声喊话，叫人鱼把偷的东西还给你，看他们会不会把它扔出来。这是你最好的办法了，伙计。 办法肯定有的， 赫敏急躁地说。 肯定有的。 他似乎把图书馆缺乏有用资料看成是对他自己的侮辱。以前他的问题总能在书本里找到答案。 嗯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， 哈利说。他脸朝下趴在对付恶作剧的锦囊妙计上。 我应该学会做一个阿尼马格斯，就像小天狼星那样。 对啊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变成一条金鱼， 罗恩说。 或者一只青蛙。 哈利打了个哈欠，他太累了。 成为阿尼马格斯要花好几年时间呢，然后你还要去登记，麻烦多着呢， 赫敏含混地说。他正眯着眼睛查找古怪的魔法难题及其解答的索引。 麦格教授告诉过我们，记得吗？你必须到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登记，你要变成什么动物，有什么标记，这样才能防止滥用。 赫敏，我不过是开个玩笑， 哈利有气无力地说。 我知道我绝对不可能明天一早就变成一只青蛙 啊，根本没有用， 赫敏说着啪地合上古怪的魔法难题及其解答。 谁想使自己的鼻毛长成小卷卷呢？ 我倒不反对， 弗雷德维斯莱的声音突然传来。 这可就成为别人的话题了，是不是？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抬起头，弗雷德和乔治刚从书架后面走出来。 你们俩在这里做什么？ 罗恩问。 找你呀， 乔治说。 麦格叫你去，罗恩。还有你，赫敏。 干什么？ 赫敏问，显得很吃惊。 不知道，不过他的样子怪严肃的， 弗雷德说。 我们要把你们带到他的办公室去， 乔治说。罗恩和赫敏望着哈利，哈利觉得心头一沉。麦格教授是不是要训斥罗恩和赫敏呢？也许他已经注意到他们在帮助他，他应该自己琢磨怎样完成比赛项目的呀。 我们在公共休息室和你见面，哈利， 赫敏对哈利说，一边起身和罗恩一同离开。两人都显得非常紧张。 这些书你能带回去多少就带回去多少好吗？ 好吧， 哈利说，心中惴惴不安。八点钟的时候，平斯女士关掉所有的灯，过来把哈利赶出了图书馆。哈利抱着一大堆书，踉踉跄跄地回到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，走到墙角的一张桌子旁，又开始继续搜寻。怪男巫的疯狂魔法里什么也没有，中世纪巫术指南里什么也没有， 在18世纪魔咒选地底深处的可怕动物，你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能力，以及你一旦明白后怎样运用它们里，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水下生存的办法。克鲁克山爬到哈利的膝头，蜷缩着身体，香甜地打起了呼噜。公共休息室里的人渐渐走光了，同学们临走时都祝他明天好运，口气和海格一样愉快而充满信心。显然，他们都相信他又要完成一个精彩绝伦的表演，就像在第一个项目中那样。哈利无法回答他们，只好点点头，觉得嗓子眼里仿佛塞了一个高尔夫球。12:10的时候，休息室里只剩下他和克鲁克山了。他把所有的书都找了个遍，罗恩和赫敏还没有回来。完了，他对自己说，你做不到了，你明天只好走到湖边告诉裁判。他幻想着自己在向裁判解释他无法完成这个项目，他想象着巴格曼睁圆了眼睛，一脸的惊讶，卡卡洛夫露出黄牙，幸灾乐祸地笑着，他几乎能听见芙蓉德拉库尔的声音。 我早就知道他年纪太小了，还是个小男孩呢。 他看见马尔福在人群前面闪动着波特臭大粪的徽章，看见海格沮丧的难以置信的脸。哈利忘记了腿上的克鲁克山，猛地站了起来。克鲁克山掉到地板上，气呼呼地嘶嘶叫着，厌恶地白了哈利一眼，迈着大步走开了，那条平刷子般的尾巴翘得高高的。但哈利已经匆匆登上旋转楼梯回宿舍去了。他去拿隐形衣，然后再溜回图书馆，如果必要的话，他要在那里熬一个通宵。 一波闪烁， 15分钟后，他打开图书馆大门时低声说道，就着魔杖顶上发出的一点微光，他溜进书架间，抽下一本又一本书，关于魔法和咒语的书，关于人鱼和水下怪物的书，关于著名巫师的书，关于魔法发明的书等等，只要可能有片言之语提及水下生存的书，他都抽出来了。他把这些书搬到一张桌子上，埋头啃读起来，靠着魔杖的那点微光苦苦搜寻，偶尔看看手表。凌晨1点，凌晨2点，唯一能使他坚持下去的是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下一本书，在下一本书里，下一本。机长洗澡间那幅画里的美人鱼在大笑，哈利像个软木塞一样，在靠近他躺着的那块岩石的泡泡浴液里一沉一浮。美人鱼把她的火弩箭高高举在他头顶上， 过来拿呀！ 他调皮地咯咯笑着， 过来，跳起来！ 我过不去。 哈利喘着气说，他试着去抓火弩箭，并挣扎着不要沉下去。 还给我！ 可美人鱼只是一边大声嘲笑他，一边用扫帚尖戳他的身体，弄得他疼痛难忍。 疼死了！别戳我！ 哈利波特，必须醒一醒了，先生！ 别戳我！ 多比，必须戳哈利波特先生，他必须醒一醒了。 哈利睁开眼睛，他仍然在图书馆里。在他睡着时，隐形衣已经从他头上滑落到地板上，他的面颊贴在只要有魔杖就有办法的书页上。他坐起来，整了整眼镜，明亮的日光刺得他直眨眼睛。 哈利波特必须赶快了， 多比尖声尖气地说， 第二个项目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，哈利波特！ 10分钟， 哈利声音嘶哑地说， 是10分钟。 他低头一看表，多比没有说错，现在已经9:20了。顿时似乎有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从哈利的胸腔落进了胃里。 快点，哈利波特！ 多比尖着嗓子说，一边拉着哈利的袖子， 你应该和其他勇士一起到加密的湖边去，先生。 太晚了，多比， 哈利绝望地说， 我不做这个项目了，我不知道怎样。 哈利波特会做这个项目的， 小精灵尖声说， 多比知道哈利波特没有找到合适的书， 所以多比就替他找到了。 什么？ 哈利说。 但你不知道第二个项目是什么？ 多比知道，先生。哈利波特必须到湖里去找到他的威仔。 找到我的什么？ 把他的威仔从人鱼手里夺回来。 威仔是什么？ 你的威仔，先生，你的威仔就是把自己的毛衣送给多比的那个威仔。 多比拉了拉他穿在短裤上面的那件缩小了的暗紫红色毛衣。 什么？ 哈利喘着气说。 他们抓走了，他们抓走了罗恩。 那是哈利波特最舍不得的东西，先生。 多比尖声说。 过了一小时 便希望全无。 哈利背诵道，一边惊恐地瞪着小精灵。 他已彻底消失，永不出现。多比，我怎么办呢？ 你必须把这个吃下去，先生。 小精灵尖声说着，把手伸进短裤口袋，掏出一团东西，像是无数根滑溜溜的灰绿色老鼠尾巴。 就在你下水前吃，先生，塞囊草。 做什么用的？ 哈利盯着塞囊草问道。 它可以使哈利波特在水下呼吸，先生。 多比， 哈利欣喜若狂地说。 听着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 他无法彻底忘记多比上次对他的帮助，当时害得他右胳膊里的骨头全失去了。 多比绝对有把握，先生。 小精灵认真地说。 多比能听见一些事情，先生。多比是个家养小精灵，他生火和拖地板时走遍了城堡的每个角落。多比听见麦格教授和穆迪教授在教工休息室里谈论下一个项目。多比不能让哈利波特失去他的围仔。 哈利的疑虑一扫而光，他一跃而起，脱掉隐形衣，胡乱地塞进书包，又抓过塞囊草装进口袋，然后大步走出图书馆，多比紧紧跟在后面。 多比应该到厨房去了，先生。 他们匆匆来到走廊上时，多比尖声说道。 他们会找多比的。祝你好运，哈利波特，先生，祝你好运。 再见，多比， 哈利喊道，然后飞快地冲过走廊，一步三级地奔下楼梯。